咁咧，今集嘅特備環節咧，咁我哋就請咗阿樓主啊，係啊，上嚟啊，係啦，同我哋傾下呢個誒香港有喪屍出沒喎，係咪啊？近排 係啊，喺荃灣海濱花園嗰個海濱商場嗰啲嘅啫。 係啦，咁就會有呢、這個啊 Dead Rising 嘅一個嚇、啊、叫做算唔算係？密室逃脫之類咁樣嘅嘢咧， 佢算都算係嘅，其實解謎嘅嘢就唔多嘅，我都係一條路直去咁樣嘅鬼屋咯。 哦 ，OK， 好，咁啊嗱，咁呢個我哋一陣會再慢慢長講啦嚇。咁啊，依家就等阿樓主介紹一下佢自己到底係嚇係咩人嚟嘅咧？到底嚇？ 咁、我自己其實本身係以前喺高登就叫做有寫過網絡小說咁樣啦，咁自己算係一個寫嘢嘅人啦。 係。 咁就依家都少咗啦，而家真係工作太忙嗰啲，咁所以都冇乜點，係啊，暫時冇乜點寫嘢放上網。 係，其實我嗰陣時都係喺嗰度，我見到佢啲文之後識咗佢啊。 係係咯，咁自己就興趣。都是喜歡看喪屍的東西啊那些東西，所以今次這個叫做香港第一次有啦，這麼大型的喪屍的鬼屋，所以都有特登去看一下這樣。 是，是的，真的好像都沒試過真的這麼大型，即是你說譬如以前那些什麼 Halloween 都或者是同類型的活動，頂多就是一個操場或者是一個即係籃球場或者再大啲之類咁樣，或者係通常都係得一層嘅，亦都係係啦。咁今次就直情成個商場嚟玩喎，咁啊真係第一次見啦。 係啊，噱頭幾大嘅真係。 好啊，咁就交俾你講下到底嚇、啊、好唔好玩嘅咧，或者係係嚇入面啲嘢到底係點嘅咧，咁交俾阿樓主嚟講下啦。 哦，好啊，咁首先講去啦，咁其實佢個位置唔算話好偏僻嘅，咁其實都係我自己都係坐西鐵，咁啊去到荃灣西站，咁就行十分鐘到啦。 哦，你係行過去嘅。 係啦，係啦。 OK。 咁其實唔算好遠嘅，其實都係行十分鐘咁，我覺得 OK 嘅。 咁但係。 咁但係係你講嘅。 係，咁但係嗰個係咪附近其實都冇咩其他商場，得佢一棟嘢咁樣怪怪地咁 樣？又唔係喎，其實佢附近係佢係幾個屋苑包圍住嘅，其實附近都多建築物，亦都有一啲舊式啲嘅商場啦。 係。 但係就係零零舍舍，佢因為睇翻啊歷史，其實佢都荒廢咗一段時間嘅嘛。 係咯。 係零零舍舍，佢係咁咯。 嗯。咁但係佢呢度附近其他其實有冇其他類似啲大型嘅商場咧？都應該冇乜㗎嘛，以我所知。 有商場，但係就唔係佢咁大型咯，即係通常係嗰啲屋村嗰啲商場仔嗰啲咯。 哦 ，OK。咁同埋佢嗰個附近嚇係咪即係其實都算係上唔到村下唔到寨嘅地方咧？即係啲交通其實都冇乜其他交通去佢嗰度咧。 都係㗎。 會唔會即係我哋嚇、啊、就係、是、認為呢個可能就係佢點解個場會荒廢咗咁耐嘅死因啦、啊？ 都係嘅，佢唔算係一個，即係你唔似話旺角咁樣，你唔係喺嗰度住，你都會特登去㗎嘛。但係嗰度真係唔會咯。 係。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幾奇怪嘅，點解即係附近都叫有一堆屋苑啦、啊，咁但係點解會連一個商場咁都容納唔到咧？咁真係唔知點解啦。 係咯，可能風水問題啊。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因為佢附近係墳場嚟噶嘛，係嘛？應該。 咁我冇留意係咪啊？我去又冇留意到係咪咯，因為我冇望過四周。我去嘅時候其實都天黑㗎啦，其實我去到嗰陣。 哦，你天黑先去嘅。 係啊。 哦，咁有冇增加到個恐怖感咧？ 講真就冇乜啦。 好啊，咁啊。 不過我自己本身就對鬼屋係冇乜。 反應嗰啲人。 哦，即係你本身都係有抗性嘅。 係啊，所以我又唔想話太評論佢恐唔恐怖呢樣嘢咯。 OK。 係啊。 係，好啊，咁啊，等下樓主帶我哋入去嚇、啊，參觀下呢、這個 Dead Rising 嘅鬼屋先啊。 咁一去到，咁佢其實本身依家商場嘅正門，咁就入去佢係有啲 reception 咁樣啦，都叫有都叫有少少嘢買嘅，有啲 T-shirt 啊。 即係都有啲 souvenir 嘅， 係啦係啦，不過我冇認真留意佢印啲乜，因為我冇乜興趣。 哦 ，OK。 咁同埋佢就有啲Dead Rising 嘅紙牌可以影相咁樣啦。 嗯。 咁之後去到就，因為佢今次個買飛個方式有少少特別嘅，我係買 Early Bird 嘅，咁就平少少啦，百幾蚊一個人。咁佢就 email 咗個 QR code 俾我，我就用個 QR code 去到現場攞飛嘅。系啦，咁攞咗飛之後咧，我就要去商場嘅另外一個側門，一個好細個門仔，喺嗰度先至係個鬼屋嘅正式入口。 又唔係喺個 reception 度直接入埋去嘅， 係啦， 特登你兜出去 ，OK？ 係啦，咁兜咗上去之後咧，佢個環境其實就已經黑曬啦，少咗好多燈咁樣，咁、但係去到都要等一等嘅，我都見有少少人排隊，咁就因為咧佢個模式就係你一批人一批人咁入㗎。咁如果你譬如你兩三個朋友一齊去啦，咁就你兩三個自己行入去，咁隔咗一陣啦，先至到後面嗰批人再入去咁樣嘅，就盡量唔俾你話撞到另一team人咁樣啦。 嗯，即係盡量間開啲人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去到都等咗陣，咁之後就到我入去啦。咁佢都叫做好循例咁樣要交代一下啊，裡面譬如話。啲鬼就即係唔會掂到你嘅，咁你都唔好傷害佢哋咁樣。咁係啦，咁佢有啲嘢都特別嘅，佢就佢係俾影相嘅個鬼屋裏面。咁、因為其實佢有兩個叫做好似任務咁嘅嘢。 嗯。 第一個咧就係話佢裏面會有一啲類似 graffiti 咁樣嘅嘢啦。咁其實就係 Dead Rising 嗰個標誌咧。中間有一隻喪屍的人影的嘛，咁佢就會有嗰個人影的 graffiti 喺個鬼屋的途中，咁你要找出嚟，就用手機或者你的相機拍低佢。 OK， 咁呢個係第一個任務。咁第二個任務咧，就係佢每一日都會有三隻叫做 boss 的喪屍。 嗯， 咁你就要捉住佢自拍嘅。 係。OK。係 啦，咁影咗之後，其實就冇乜禮物嘅。 哦。 但係你就可以係啦。系啦，但你就可以喺 Instagram 啊、Facebook 嗰啲放張相出嚟，就 hashtag 翻佢咁樣。系啦，咁佢好似就抽中你咧，就會攞你張相就類似靈璧寶版咁樣啦，就會將你張相擺出嚟俾大家睇。 OK， 即係因為今次呢、這個佢好似都叫做有啲古仔咁樣樣，就話你係一個記者身份入去入面，咁所以有呢個影相呢樣嘢都算係切合到嘅，係嘛？ 係啦，咁同埋可能佢都係做翻Dead Rising 第四集咁樣，佢有個噱頭就係個主角啊可以捉啲喪屍自拍咁樣噶嘛。 哦。 咁我諗佢係啦，佢可能都係想做翻呢樣嘢咯。 即係都有啲所謂嘅同只 game 有關嘅嘢啦。 係啦。 係。 咁但係就之後就有失望嘅地方啦，因為佢除咗呢啲嘢之外咧。老實講，我覺得個鬼屋裏面係冇嘢同 Dead Rising 有關嘅，真係。 哦，咁樣樣，即係包。係 啦。 咁啲喪屍冇理由都唔關事㗎，應該都有啲似樣㗎，有冇㗎？ 嗱，講真，我入到去咁見到即係一開始都係慢慢咁越嚟越多嘅啲喪屍都會，即係佢係個通道，開頭可能得一兩隻嚇嚇你，咁行到後面咧就會真係越嚟越多喪屍咁樣嘅。有啲亦都會喺後面追住你咁樣嘅， 係。 咁一路行，但係啲喪屍俾我嘅感覺，佢哋似扮鬼多過扮喪屍。 哦，點解咧？有咩分別咧？其實你覺得？ 即係喺我自己印象中啦，啲喪屍就尤其是可能 Dead Rising 裡面嘅喪屍啦，通常係呆頭呆腦啲啊，或者啲喪屍通常嗌會係低沉啲啊咁嘅聲噶嘛。咁但係入到去。他們可能想做一個客人的動作， 咁佢哋變咗成日要喺啲牆角啊，成嗰啲彈出嚟，突然間大嗌一聲啊， 哦、 或者喺你耳邊係咁嗌啊，咁係啦，咁令我就覺得其實似普通嘅鬼屋多過喪屍啊。 係咁樣。係 啦，係啦，咁之後咁啊，繼續一路行啦。咁其實佢裡面個環境係幾黑嘅、 嗯， 因為佢本身都係已經係一個即係廢墟咁樣啦，廢棄咗嘅商場。咁但係佢，我覺得有啲失策嘅地方咧，就係佢其實佢冇乜點真係佈置過個場。係 咯，應該都要有啲㗎，係嘛？照計，咁其實冇乜。 即係係啦，我一路行佢間唔少會有少少可能掛咗啲骨頭人啊，或者有少少圍咗啲彩帶，好似叫做啲地方好破爛咁樣咧，咁樣係啦，但係。啲裝飾品行埋啲睇，又覺得其實Halloween 可能真係日本城有得買嗰啲咁樣嘅裝飾品嚟嘅啫，就係咯，就唔覺得好特別咯。咁而且扮喪屍嗰啲人又唔係真係令到人驚咯，我覺得即係可能我自己唔驚唔識驚啦。咁即係我會覺得好似有啲失策。 OK， 係啦，咁同埋有啲。情節，因為佢本身有任務叫你去影相咧。 係啊， 係 啊。 咁我變咗一路行嘅時候，其實我係好留意四圍佢入邊度有嗰啲 graffiti 啊，或者嗰隻叫 boss 嘅喪屍會唔會突然間出現啊？咁我好留意啲。係、 嗯、 啊。咁其實到我行到見到有 graffiti 嘅時候咧，有啲喪屍會走埋嚟想嚇我。咁但我又唯有係唔理佢哋，我有我影相咯。咁明知佢哋又唔搞我咯。係啊，咁就變咗個氣氛，其實就倒翻轉冇咁驚。 Okay.咁啊，好似真係有啲失策，即係其實照計，如果佢係呢種玩法嘅話咧，就應該係啲喪屍就唔喺嗰度附近，即係或者應該係佢你去影，咁然之後咧，佢先至慢慢行過嚟啊，或者係可能係佢有個機關添，甚至乎係突然之間你影緊嗰陣時冇留意，咁佢喺個機關嗰度彈出嚟之類咁樣，應該係呢啲方法咁嚟嚇叫做嚇下你啦，咁應該係咁噶喎。 同埋佢佈置嗰度始終即係啲化妝佢哋，我覺得就唔算特別好。 嗯。 咁佢哋變咗人同埋嗰啲公仔係其實你分得出嘅一定。 哦。 咁就變咗佢做唔到個驚嚇啊！即係佢可能有個人攤喺地下咁樣。其實你一睇你知嗰個係人扮嘅，咁隔離有個人就企咗喺度，我嗰個一睇咧知原來係公仔嚟，係啦，咁啊變咗佢做唔到彈出嚟嚇人嗰樣嘢咯。 明白。 咁亦都有啲失策，就係我見到一個都幾深刻嘅，有隻喪屍就趴咗喺地下，但係佢個手提電話咧就喺個褲袋嗰度突咗少少出嚟，就發緊光佢個電話，因為佢我見到佢好多 WhatsApp message， 咁佢個電話發緊光喎。咁我覺得話好似成個氣氛俾佢破壞曬咁樣啦。 雖然啊，個喪屍有個電話袋喺身，其實又唔係啲咩奇怪事。 又合理嘅。 咁但係確實係有影響到個氣氛啊。 係啊。 係。 咁之後沿途我其實覺得佢係有少少嘥咗個環境啊。 嗯。 因為其實佢可以發揮嘅地方真係好多喎，你始終成個商場都係廢棄咗，其實你。好多空間可以用噶嘛， 咁 同埋佢始終商場個結構咧，我覺得佢個路線其實可以編排得可能特別啲，或者可能多啲嘢係令到你可能要烏低，甚至要趴低喺地下過啊咁樣。咁佢就冇嘅，其實佢都係不斷咁 U 字型咁樣，即係我可能行到前面哦 U turn 去另一條巷，去到嗰條巷盡頭又 U turn 翻去另一條巷咁樣，其實都係 咁樣嘅。 是啊，咁所以就我覺得佢裝修嗰啲真係做得唔夠啦。 但係我想問佢， 講真，佢筆值應該幾大下噶嘛？ 係咯，照計應該係啦。但係 佢入場唔係平噶。 係，都係。即係你呢個係哈佬位啊，或者係迪士尼啊呢個嘅三分一到嘅價錢啦，係嘛？差唔多係嘛？ 係啊。 係咯，咁但係如果係得。咁少嘢玩就好似真係唔係幾足噶。咁我想問下佢 U-turn 你所謂嗰個 U-turn 嗰樣嘢係佢整出嚟啊，定係佢本身個間隔嚟噶？ 佢整出嚟噶，佢係即係其實係啦，即係其實佢係我行嘅時候，我發覺啦，其實佢係個商場個結構係都能一個好闊嘅走廊。咁啊，兩邊會有啲鋪頭咁樣啦。 係啊。 咁但係佢就將嗰條好闊嘅走廊咧，就變成要你蛇字形咁行啊，逼你。 嗯。咁樣。係 啦，咁其實你咪係啊，行不斷咁行，佢就間唔時會有啲，即係佢圍住咗嗰啲圍欄咧，就攞啲黑布冚住咗嘅。 係。 咁嗰啲黑布就兩米高度啦，咁你行到咁上下，咪會突然間有啲喪屍喺啲黑布度撲出嚟嚇一嚇你。 哦，咁樣。 嗯， 咁聽落都好似唔算係好吸引啊。咁但係 我覺得唔吸引啦、啊，其實真係。 咁但係嗰日咁啲人流算唔算多咧？ keep 住有人入，但係就未去到話要打蛇餅咁樣。 哦，你嗰陣時係禮拜幾嚟㗎？ 好似係禮拜三嚟。 哦，都係平日啦，係嘛？ 係啦，咁就放工時間啦。 放工時間，咁你大概你見到有幾多個係遊客入去咧？ 幾十個啦。 哦，都有幾十個，咁但係。 係啦，幾十 個。咁你玩咗幾耐到咧？ 十零分鐘，三個字啦，我當三個字左右。 嚇！三個字。 係啊，因為佢噱頭寫就半個鐘嘅，但係其實三個字行得完啦。 系，哦， 因為佢雖然係佢係有，佢話就話係成個商場嘅，但其實行完第一層之後咧，佢會有樓梯，上咗幾層樓梯，咁再行到盡，然之後又落翻幾層樓梯，咁就完噶啦。 嚇、 啊！即係其實佢 即係佢上面嗰幾層係冇再整嘢㗎。 冇㗎，其實佢係用咗兩層嘅。 係、哎、呀！哦，咁啊真係爭好遠喎。 係啊。 即係佢成日係咁宣傳話，成個商場攞曬嚟玩咁樣，原來都唔係，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兩層咁樣，咁但係中間就有好多樓梯要上。 係啦， 咁樣 ，OK。 咁我覺得就有啲恐怖室，即係佢其實係，即係恐唔恐怖，其實我覺得都其次嘅。 係。 因為我自己始終嚇唔到我嘅，咁所以我唔評論佢恐唔恐怖啦。 係。 但我覺得其實。佢既然攞得 Dead Rising 做噱頭咧，我覺得其實佢裡面應該擺更加多同 Dead Rising 有關嘅一啲佈置，即係例如你遊戲裡面其實成日出現嗰、那個洛克人 Dash 嗰個 LEGO 人咧， 係 係啦，即係你可能好似擺下嗰啲公仔啊，或者可能地下會有啲嗰啲自己組合嘅武器咁樣跌咗喺地下咁樣，啊令到人哋聯想翻只 game 裡面嘅嘢啊嘛。咁入到去成個過程都冇嘅，係除咗嗰啲嗰個喪屍人形嘅 graffiti， 我有見到兩個，我就連波斯喪屍我都見唔到。 唔係，但係 可能我自己咁。 但係其實嗰度你都係話一條路咁樣行嘅咯，咁冇理由見唔到㗎。正常嚟講。 啊，其實我唔知係咪我自己錯過咗啊，可能。 哦。 因為我有印象係有兩隻。穿得比較特別少少嘅喪屍出現過， 是 但係我到佢出現嘅時候咧，我又突然間諗死啦，係咪我要揾一隻波士喪屍咧？我唔記得咗邊隻先係波士喪屍，因為入場之前其實佢有個紙板，咁又印咗幾隻波士喪屍嘅。 係， 但我就入到去，我就死啦，唔記得咗係邊幾隻先係喎 咁樣。咁樣，即係佢有冇派張嘢俾你？嗱，呢幾隻啊，咁樣咁有冇？ 佢冇㗎咧，喺門口自己記住㗎咋。 係。或者影低佢啦，你自己都 係啦，係 咯，係 OK。咁但係佢入面又冇乜其他嗰啲嗱，即係譬如我依家係咁依及一及啊，因為 Dead Rising 嘅 game 其實我又冇玩過嘅。咁我係咁依上去 search 下啊，佢有啲咩嘢特色嘢啊？咁我見到佢都係好多嗰啲騎呢武器咁樣。哇！咁我諗你即係嗰啲又唔係整唔到嘅嘢嚟喎。最慘係，係 啊， 即係你話佢有啲嚇好誇張嗰啲，可能真係冇嘅嚇。咁、但係，譬如佢有啲係嗰個狼牙棒咁樣，咁其實佢都係一支棒球棍，再加啲鐵線咁樣箍住佢咁樣啫。咁呢啲唔需要話啲嚇好特別啲咩嘢整落去啊。 就算打啲，你攞塊布膠紙皮做。 其實你燈光咁昏暗，其實都唔係好覺噶啦。 係啊。 最緊要係即係你做到嗰個感覺出嚟嘅。 係啊，咁你譬如啊，你唔可以諗住唔好俾啲啊玩嗰啲人攞出嚟搏緊嘅，咁你咪擺喺個籠入面之類咁樣，咁等啲人唔好攞，咁但係都見見到有呢啲嘢啊，係咪先？ 係 啊。啊，咁同埋佢啲嘅 device 其實佢都好。好著重嗰啲武器啊，嗰啲有好多係自己即係點講啊，係自己組合而成嘅一啲現成嘢咁樣黐黐埋埋嘅，係咁噶嘛，係嘛？係咯，咁呢啲冇理由做唔到啫。 係啦，所以我入到去其實我感覺就覺得即係唔係一個 Dead Rising 主題嘅鬼屋咯，你係純粹一個喪屍主題嘅鬼屋咯。 嗯。 係啦，即係你唔一定要話係 Dead Rising， 其實你就咁喪屍鬼屋啫嘛。其實即係老實講 ，Dead Rising 你係攞個堅明跟人去嘅啫。如果你就咁話，哦攞個方法出嚟整喪屍鬼屋，可能冇人會去。 咁我諗又未必喎、啊。你可能就咁講話係整喪屍鬼屋嘅話，可能其實仲 cat 到多啲人入去喎、啊，有可能。因為你 Dead Rising 咁，可能有啲人局限咗咁喎。我連隻 game 都冇玩過嘅咁樣咁啊都唔知你係啲即係有咩特別咁樣咁未必會有興趣。咁同埋就咁話喪屍嘅話，咁佢可能你每樣嘢都整啲落去咁樣可能又 Walking Dead 又成咁樣咁係你疑似啫，又冇話又唔使攞版權嘅係咪嗰啲嘢咁可能仲會個收益會大啲都唔定。咁同埋你淨係玩得嗰兩層咁當然係好浪費啦，係嘛？即係 Dead Rising 就顧名思義，佢入面嗰啲商場好似係咪有賭場啊？係嘛？有冇㗎？有冇試過有賭場？ 賭場冇喎。 冇、 啊。即係你講個遊戲啊？ 係係係。 個遊戲佢好似係試過主題樂園咁樣。好似係有試過賭場㗎，好似係。 係因為我 第二集好似係賭場。係 咯，我記得好似見過有人喺嗰度揸有喪屍，但係有人喺度賭錢咁，好搞笑喎嗰件事。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真係成個商場咁，其實佢有部分嘢可能係有啲運作緊咁樣咁嘅，咁但係又有啲係有喪屍咁樣咁啊，可能亦都有啲類似 checkpoint 咁嘅位，咁你可以喺入面唞下可能。直情食下嘢啊咁樣之類啊，我當你篤下魚蛋又好，好咩都好啊咁樣咁都叫有啲機密嘢再玩多啲嘢咁樣，咁等嗰件事豐富啲啊，咁但係暫時聽你咁講就好似真係削嗰啲喎比較。 係啊，即係再加上佢用嘅機密就係、是。一嚟話係一個廢棄咗嘅商場啦，咁另外就係一個喪屍遊戲做主題啦。咁我自己都有影去過廢墟影相咁樣嘅，即係有玩過嗰啲叫廢攝嘅嘢啦。咁我本身我覺得廢攝個環境仲恐怖過佢，係啊，即係一嚟佢可能有 set 死咗你個通道咧，你變咗冇咗嗰個廢棄商場嗰種空間感。 係，我諗佢嗰個所謂一本道嗰樣嘢，我都覺得應該係有問題嘅。因為你既然用得一個商場，一個雖然係密閉咗一個商場啦，但係佢入面個空間應該係開放噶嘛。係 啊。 咁而你，但係你整到佢係一本道嘅話，就好似唔係好夾嗰件事咯，聽落。 係咯，即使佢都係要局限你個路線，但係。都可能會有一個空間，譬如可能一個大少少嘅大堂咁樣，你出入口都係得一個嘅啫，咁你焗住都係嗰度走噶啦。咁但係就做翻個大啲嘅空間就會好啲咯。 係咯，或者係既然佢都係一個廢墟形式，咁佢又唔使，我又覺得唔使一定要咁樣間住你咁樣蛇形咁樣行。咁你可能只不過係俾翻啲指示，有條所謂有條。主要嘅路咁樣，或者有個方向咁，我覺得已經 OK 啦嗰件事。 係啊。 係咯。 咁同埋再比較另外一樣嘢，佢就係攞喪屍遊戲嚟做主題，咁但係佢真係做唔到同 Dead Rising 有關。 因為我以前就去過海洋公園，有一年 Halloween 咧就試過做 Walking Dead 主題嘅。係，佢有一間鬼屋係真係直頭係為 Walking Dead 而特登整一間鬼屋。咁我有玩嗰個嘅，佢係真係入到去，譬如佢一入去咧喺個監獄裏面。咁佢個環境係直頭係佈置到同Walking Dead 嗰套嘢第三季喺監獄嗰段劇情個環境係真係一模一樣嘅，甚至佢會有一啲劇集裡面出現的一些角色咧，會係呢啲人啊走出嚟帶一帶路啊， 哦，即係揾啲人扮翻， 係啦，咁會令到你啊 有個投入感， 閃翻係啦，閃翻套戲一啲橋段啊，一啲劇情出嚟。咁我變咗話，我真我又覺得，即係雖然都係唔係話好恐怖，咁同埋都短嘅幾分鐘咁樣，但係即係令到人哋覺得有娛樂性好多咯，即係知道喂真係同 Walking Dead 有關㗎呢個鬼屋。咁 呢位成 佢 就 真係失望。 OK， 咁但係嗱，咁我諗都有啲女性玩家會走去玩㗎，係咪？有多唔多㗎？ 有。都多㗎，好多男仔帶女仔去啦。 係。 係啊，即係都見到唔少有啲 情侶 睇係幾個男仔就一兩個女仔咁樣嘅。 OK， 咁。咁有冇聽到啲女性喺度尖叫啊嗰啲？ 入去之前都聽到人嗌嘅，但入到去就唔係好覺嘅，因為都分得幾散嘅。 佢會散到直情聽唔到人嗌。OK。 會唔肯定其實係啲喪屍嗌啲。係 啦。 因為啲喪屍都會嗌到好大聲。 係。雖然我覺得咁樣就確實都真係奇怪啲啊。 系啦。 OK。 因為通常鬼之前會咁樣彈出嚟嚇人噶嘛，喪屍又少，你仲要佢係真係每一個轉角都咁樣嚇你啦。你話如果有一兩隻突然之間係彈出嚟嚇你，就特別啲咯。嚇、 啊！咁如果佢去到每一個轉角咁樣，咁就唔好玩噶咯嗰件事。 係啊， 你都預咗有。 我相信佢係，因為我相信佢除咗依個方法，佢應該幾難嚇到人，因為佢始終佈置得唔夠。 嗯， 即系入去其实根本都冇一个指示嘅，其实。 O K。 系咯，即系我自己费事嘅经验系，去到嗰个环境，自己一个人入到去，其实已经有个恐怖气氛，你会觉得话会唔会有鬼啊，或者会唔会有第二啲嘢突然间弹出嚟啊？即系成个气氛本身就恐怖，佢唔需要特登大大声嗌咁样吓你。 系。喂，其实鬼屋有另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其实系。令到你而生心暗鬼啊嘛， 我都係啊。 即係其實佢唔使一定要真係彈自己嚇你嘅，佢俾一個，行咁耐都好似冇嘢，會唔會有嘢？會唔會有嘢咧？都冇，之後突然之間有，咁樣咁嗰種感覺，咁應該嚇先至係鬼屋嘅一個佢高手嘅做法咧，我覺得係。 系啊，即系所谓草木皆兵啊，都 系啊。到底佢会唔会喺呢度弹咗出嚟咧？又冇喎。之后你点知原来你过咗之后，佢先喺嗰度弹出嚟，系咁吓。之后你一拧翻转头就吓亲啦，咁样类似系咁。 系啊。佢呢个就真系做唔到，即系我会觉得佢系差过海洋公园嘅。 哦，咁样。咁啊，當然，咁佢今年就吓第一次搞啦，咁又冇第二次都未知咁。如果佢係第二次的話咧，咁啊都希望嚇嚇啊整翻好啲啊啲嘢嚇，唔好搞到嚇百幾蚊入嚟，咁就淨係玩三個字咁樣，咁就出翻去咁，咁啊確實係唔抵嘅。 係啊，我係 early bird 先百幾蚊啫喎， 唔 搞好似二百幾喎。 嗱，咁我睇咧，佢就話咧，如果你買一個正常價錢啦，咁就係238嘅。 係咯，238其實我俾多一嚿水就海洋公園噶咯。係 啦。 係咯，咁我覺得真係唔係話好抵咯。 嗯，係，咁就睇下佢會唔會下一次嚇會搞得好啲啦。 希望啦。 嗯。 或者佢揀個主題揀個容易啲，佢哋自己做噶啦。 嗯。 咁啊，當然啦，到底有冇下一次都未知啦，因為聽講呢個商場就應該之後就要拆噶啦，咁就嚇、啊、可能今次都真係最後一次見佢哋啦。咁啊，但係其實以我所知咧，香港應該都有其他嗰啲比較荒廢啲嘅商場啦，咁就可以都可以試下搞同類型嘅嘢啦。咁但係希望佢哋就會搞好啲啦。咁但係我又認為，既然即係呢個玩法其實應該咧，就大家都係會覺得有趣嘅。咁啊，但係希望佢哋就下次發揮得好啲，咁就嚇、啊、大家玩得開心啲啦，可以。 係咯。 嗯。 佢哋有心做都係好嘅，其實。 係。 係啦，即係有，始終唔容易嘅。我都知道你話突然之間啊，揾一個喪屍遊戲嚟做主題，攞成個商場嚟做個鬼。係 啊。 即係其實個諗頭係幾好嘅。 係啊，呢、這個真係初初我哋見到都咦，唉，會唔會真係都幾唔錯啊？都有個期待喺度啊，咁㗎。係 啊。 咁仲要係官方搞嘅喎，呢、這個唔係誒話即係嚇，求其自己啲人咁樣啊，整個喪屍村咁樣之類咁樣唔係喎。 係啊。 咁都有個期望喺度啦，咁希望如果有下一屆或者係搞翻同類嘅，咁就可以再搞翻好啲啦。 係咯。 好啦，咁啊呢一 part 就係咁多先啦，咁啊好多謝阿樓主。啊、上嚟接受我嘅訪問啦，咁、嗯、啊希望下一次有啲咩嘢啊，咁都會揾阿樓主再嚟啊傾下嘅。咁啊，我知道阿樓主啊對呢個將會出嘅呢個 Fallout 76都嚇、啊、虎視眈眈喎，仲好似買咗兩次添喎，係咪啊？ 係啊，買咗個一個係買咗個特別版，咁佢個特別版就會送一個。那個能量裝甲嗰個頭盔嘅， 係， 係啦，咁另外一個版就係佢會跟埋個測試版嗰個曲俾你，咁就可以喺佢只 game 出之前，佢哋玩，佢哋做嗰個 beta 嘅測試嗰陣可以玩咯。 嗯，好啊，咁但係佢依家開始咗未嘅咧個 beta 版？ Xbox 嗰個開始咗。咁電腦嗰個就嚟緊，好似係聽朝嘅5點鐘。 聽朝。聽朝開。 係啊，係、嗯、因為佢個測試版佢唔係話一開咗就開到隻 game 正式營運嘅，佢係每日有幾個鐘一個 session 咁樣俾人試玩。 哦，咁樣。咁啊，睇下佢到時嚇、啊、試玩或者正式出咗之後，咁大家有啲嚇。啊有啲咩心得或者感覺咁就嚇，到時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好啊，好。 好啦，好咁多謝阿劉主，再次多謝阿劉主接受我哋訪問啦。好，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好，拜拜。 好，搞掂。